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三集。杜燕里带着单隐生走出了志毅总部大楼，街道上冷风随即袭来，让单隐生不禁打了个喷嚏。走在前面的杜燕里停下了脚步，转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只见穿着夹克和低领毛衣的单隐生被冻得鼻头通红，还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似乎想要通过这个动作来给自己制造点温暖。 既然冷，为什么还穿得这么少？ 看着皮肤奶白、鼻头通红的单隐生，杜燕里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曾经堆过的一个雪人。 小时候的那个雪人，不过我不会虐待雪人，不会让雪人穿得这么少，至少还会给雪人围上一条围巾。 杜燕里想到这里微微一笑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单隐生跟着他停下，投来一个询问的眼神，但杜燕里没有回应这个眼神，他只是抬起手扯了一下单隐生有点歪斜的外套领子，然后解下了自己的围巾，温柔地围在了对方空荡荡的脖子上。暖暖的热意瞬间环绕住单隐生冰凉的脖颈，那是属于杜燕里的温度。单隐生先是愣了愣，然后他抬眼看着杜燕里的脸，对方那微垂的凤尾眼勾得人心砰砰直跳，而杜燕里的动作依旧不紧不慢，仔细耐心地给他调整围巾的位置，最后抬起眼看向单隐生，却对上了单隐生的视线。单隐生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澄澈见底，镶在白皙的脸蛋上，更让人想起小时候的雪人了。 他不说话的时候还是挺乖巧可人的。 杜燕里看了一眼单隐生的脸，桃花眼，朱丹唇，这人就算站着不动也掩盖不了那股风流气息。杜燕里忍不住抬起手来拨开对方脸颊上的一缕头发，然后凑到对方耳边温柔地说， 晚上七点我会回家。 知会完毕后，杜燕里就上车离开了。他没有带上单隐生，因为接下来的是他自己的行程，单隐生没有参加的必要。还没反应过来的单隐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汽车远去了，再一次被震惊到了。短短五分钟，杜燕里带给他的都是震惊，震惊到他现在被人直接丢在志毅门口都生不起气来。因为他再一次深刻地明白为什么杜燕里包养情人的事从来不翻车了。 啊，这家伙怎么硬的软呢？什么手段都有啊。 夜幕降临，灯火霓虹，杜燕里回到家的时间比预计的要早。准点吃完晚餐后，他就站在客厅的大桌子前，拿起多米诺骨牌，一张张地放到桌面上，试图构建出一个巨型迷宫。这是他最近新换的饭后消食运动，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在这张大桌子前站上二三十分钟，一边排列复杂迷宫，一边思考公司业务，或者完全放松什么都不想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迷宫一点一点成型，这个过程对他而言非常舒适。四下无声，就连座中的指针都屏息凝神，不去侵扰专注的主人，宁静正在蔓延，一切都如此和谐。直至门铃声突然响起，如同一柄尖刀将寂静刺破。突兀的铃声打断了杜燕里的动作，他放下手中的骨牌走过去开门，只见单隐生携风带雪地闯进来，脸上还挂着灿烂热情的笑容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似乎把整个城市的热闹都带了进来一样。 平安夜快乐，我没有迟到吧？ 话音刚落，屋内座钟当当当地开始准点报时，晚上七点整，单隐生还真是掐着点来的，一分一秒丝毫不差。 很准时，进来。 单隐生跟在杜艳里的后面来到客厅，却没有注意到摆在客厅大桌子上的巨型多米诺迷宫。经过一个下午的深思熟虑，他现在有了对付杜艳里的新方法。他走到杜艳里的身旁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四方盒子，盒子用彩纸和丝带包裹装饰，看上去十分可爱，正符合平安夜的气氛。 我给你带了礼物，打开看看吧。 杜艳里看了一眼礼物，又看了一眼单隐生。其实单隐生拿出礼物的时候，他的狐狸尾巴就在屁股后面摇啊摇的，别说藏了，简直就像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。 真是的，这家伙从签合同到现在就从没有摆正过自己的位置，估计他早就忘了，或者就从未在意过。我们签的是包养教学合同，不是地位博弈合同。他应该听我的理论，接受我的指导，而不是明目张胆的时刻和我争夺这段关系的主动权。行吧，所有的错误都会在今晚解决掉，我会让他明白这份合同该如何理解，又该如何遵守。怎么突然带礼物过来了？ 下午你不是把我想要的概念图画出来了吗？刚好平安夜，回你个礼物，祝你这一年和下一年都平平安安。来吧，打开看看，我保证你会很惊喜的。 单隐生催促杜艳里打开礼物，杜艳里只好接过盒子，解开丝带，撕开彩纸，只见盒子里装的是一个被放在透明塑料盒里的红苹果。 平安夜送苹果，倒是没有什么毛病。 杜艳里打开塑料盒子，里边居然还有一把银色水果刀。他拿起来看了看，便随手放在桌子上。可单隐生却又迅速地拿起刀子，递给了杜艳里。 哼，来，把苹果切开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这一年的平安，我们一起平分。 杜艳里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冲对方伸出手，但他并没有接过刀，而是直接握住了单隐生的手，旋即展臂揽住了对方的腰，将人带入自己的怀中，两人一下子贴得很近很近。 他的头顶刚好到我的鼻梁，身高倒是正好。 杜艳里这才拿过银色小刀，倒转后把刀柄塞入单隐生手里。 好了，切苹果吧。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单隐生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杜艳里圈入怀中。但他们之间贴得并不紧，单隐生的背脊和杜艳里的胸膛之间还留有一线距离。可是单隐生的手腕被对方的手掌包裹着，微凉的感觉从皮肤进入血肉，他的腰也被对方的另一只手扶着，对方的手指轻轻一勾，就勾得他心神不宁。单隐生的头皮一阵发麻，脊背如同窜了道电流，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两人就这样手握手的拿着刀切苹果，锋利的刀锋切入苹果之中，杜艳里握着对方的手向后一拖，苹果一分为二，露出了藏在其中的褐色盒子。 果然礼物之中还有礼物啊。 其实杜艳里看见苹果的时候就猜到了这套娃的可能性，所以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惊喜。他拿起褐色盒子打开，里面是一只手表，金属链条表带，钻石表盘复杂而精细。杜艳里认真地欣赏这块手表，脸上露出让人捉摸不透的淡淡笑意。 还不错。 哼，论撩人技术，难道我会比你差？你要对我用手段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互相切磋，看看谁的手段更高。 这是骑士系列的。 啊，啊。 陆氏财团有注资给这个牌子，所以每年帝王系列出新品，他们都会给我邮寄一块过来。我这两天正好带着。 啊，我， 宁生，如果你想给一个身份和你差不多，或者比你更高的人惊喜，那你最好多下点功夫，而不是把事情都丢给秘书，尤其是不太擅长做这些事的秘书。 啊，你， 更何况你根本没必要这么做。我不需要你给我惊喜。 话刚说完，杜燕里就随手将表戴在单隐生的手腕上。 啊，你干什么？ 隐生，容我提醒你，作为合约对象，作为被我包养的人，你并不需要制造这种惊喜给我，你只需要做到下面这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